今八月十五我爹娘比孝顺我昂上一朝我兄长下云霓迎喜他团起早晨望为去他人能生愿也与道成我下云娘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且此逢生几楼家谁有许多一年真得牛陪可记我却是弟弟娘在心忠良早害谁不痛奸臣横夺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奸臣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得我生命吧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愿将那奸臣斩前将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